尽千般心事，情像火灼般热，怎笑一生一世延续不容易。情是我的名字，错付千般相思，情像水向东逝去，痴心枉倾注，愿那天未曾遇。尽遗憾世事，渐老芳华，爱火未灭，人面变异。在那天重遇，诉尽千般相思，期望不再辜负我痴心的关注，人被爱留住，只盼相尽遗憾世事，渐老芳华，爱火未灭，人面变异，只盼相依，哪管见尽遗憾世事。